而且它的设计师哈是叫做比亚克英格斯工作室操刀设计的，它的这个建筑外形就像一个乐高，你知道吗？整个乐高之家是由21块巨大的白色砖块的模型，然后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而且最顶上面的啊是一块有点像拱顶石的那种乐高积木块，就放在最上面，所以整个建筑乐高体验中心这个建筑就是一个乐高，你知道吗？当然这个建筑里头那可以体验到很多乐高玩具哈，比如说它中间有四层呢是按照这个颜色划分的这个游戏区，比如说红色这一层是比较有创新性的乐高游戏，蓝色呢比较有认知感的乐高游戏，可能比较适合小年龄小的一点啊，那绿色代表这个乐高游戏可能涉及到社交能力，比如说有一些团队合作呀之类的，最后是黄色的这一层代表的是情感，涉及到情感的乐高游戏哈。那他们的建筑的底层就地下室收藏着一些乐高公司的历史啊一类的宣传哈。那最顶层是世界各地的乐高游戏爱好者国际骑手，可以是说他们创作出来的杰出的乐高的陈列室都可以去看看。当然了还包括一些就像我们的那个万达游戏一样，包括一些什么游乐场哈，包括餐厅啊，包括外面的商务的商店呐，还有一些公共的广场啊，会议的设施啊，这些东西。当然整个乐高体验之家呢是分为付费区和不付费区的，预计啊每年这个乐高体验中心会吸引25万游客。但不付费非付费的游客呢可以自由的进入像乐高广场商店餐厅，还可以登录到这个乐高之家的顶层，来在室外的露台上来观赏外面的风景哈。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顶层到了是吧，推开门进去一看，哇好多人啊。哎你也是没钱进去的啊？嗯，是我也是没钱进去的，好尴尬呀。但是呢我觉得乐高积木这种东西啊，不管是塑料的还是木头啊，跟各种各样的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玩过，我小时候也玩过。比如说可以组装成复杂一点的像汽车是吧，而且组装完了之后可以真的往前跑电的。那还有可以组装房子呀，大一点的可以组装街区啊，甚至更大的那种乐高的非常庞大的工程，有组装大到城市的你知道吧。还有比较小的简单一点的，比如说小朋友玩的啊，可以组装蜗牛是吧，很有意思。而且这个乐高它是一个丹麦语啊，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乐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乐着高了不是啊，就是玩得很开心的意思。就我就觉得乐高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真的很厉害哦，他就有点像那个有些玩游戏的是吧，玩着玩着成了游戏高手，然后真的可以从此以此来赚钱是吧。就我就佩服这种乐高的创始人，这种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的人是吧。就不像我，你看我每天就是玩着玩着然后就然后发现哟下班点到了，我玩着玩着就发现哎呦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下班了。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新城，你在琴声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你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扎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OK， 雷人秀欢迎回来，我是雪雷，陪着你一路上看看美女与野兽。最近有部电影要上了哈，就是美女野兽，但是呢随着电影的上映，美女与野兽的玫瑰也问世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玫瑰呢？这种玫瑰是伦敦一家奢侈鲜花公司正在出售的100%纯天然的这种美女与野兽的玫瑰哈。这个公司是声称说，只要把我们的玫瑰保存在原装的圆顶玻璃罩内，玫瑰就永远不会凋谢。不过呢，这样永远不会凋谢的玫瑰哈，我看了一下是纯黄色的，很纯很纯的黄色，那不便宜，因为它永远不会凋谢哈。售价在200到4000美元之间，当然了，这价格怎么定呢？主要是看玫瑰的大小啊、造型啊来取定的，而且你要几只啊，不拉不拉的。那具体为什么说这个玫瑰在这个玻璃罩里头就不会凋谢呢？公司是说呢，这些玫瑰的独到之处哈，就是因为它们的花瓣很强韧，比普通的玫瑰的那个花瓣啊要厚到5倍，5到10倍，而且呢，这玫瑰有不同30多种颜色，有不同的造型。老板是说呢，即使你把这个玻璃罩啊从玫瑰的身上拿去了，这个玫瑰也至少可以保存3年之久。那如果你把玻璃罩罩上，这个玫瑰终身不会凋谢。所以你想想，未来情人节的时候哈，有一个男士就买了这一朵带着玻璃罩的永远都不会凋谢的玫瑰，就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女朋友看了之后特别惊讶呀，又感动，对不对？什么？这个玻璃罩一罩，这玫瑰就永远不会凋谢吗？真的吗？快把这玻璃罩取下来罩我脸上。永远不会凋谢的。 生日快乐，失落在阴阴月月的西北上，夜莺鸟老高唱着田园牧歌，爱是哀愁，是铁镜都告诉我的清楚。我不能天似星光的人，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苦暗，是情人慌张时留的遗憾，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过。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最新的经济方面的消息啊，财经方面的，美联储三个月来二度加息了，这是美国当然经济状况强劲了，转好了之后，通货膨胀呢也回升了，所以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呢，就是上调了这个美元的利率，这也是美联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第三次加息。那美联储呢也是一份声明啊，声明当中是说，考虑到实现和预中期的就业市场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的状况，央行呢是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0.75%， 和 1%。 这样当然这也是暗示着美联储对于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有信心哈。但是我看了很多经济方面的材料，你们刚才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也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真的是看了很多材料试图了解到底货币加息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哈，原因啊还有后果之类的，我才了解到原来就是加息呢就是美元更值钱了是吧，但是其实这美元值钱更不利于出口，东西卖得更贵了没人买是吧，另外加息呢也不利于货币流通是吧，但是我看了一些什么什么基金基本利率啊什么预备金啊各种专业术语，我真的看得脑子都疼，我最终放弃了，我完全搞不懂美元值钱之后有什么好处，真的我一点都搞不懂，我觉得啊等到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大概就能搞懂了。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微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人在需要害怕，一身怨气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傻守着花开的潇洒，这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也是一切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散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脚下，傻守着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

北京有三座年消耗燃煤680万以上的这个燃煤电厂，都相继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2015年的时候关停了。目前呢，像一些清洁能源的电厂，像燃气热电厂哈，已经有三座在北京正在建设当中。所以呢，目前北京已经有27座电厂，这些都是以清洁能源为燃料的。而且据北京的规划呢，北京将不再新建大型的电厂了。哎呀，我怎么未来突然觉得北京的空气应该是让人能有深呼吸的时候呢？是不是？不过这个燃煤哈，确实对空气不太好，各种温室的废气都会投放到大气当中去哈，会产生一些温室效应，让全球变暖。这也是很多国际的环境学家啊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很多可能年纪大的人呢会稍微有点感慨对比啊，因为往年间的冬天哈，你会发现哇，那真的是鹅毛大雪，哇，那冰雹啊什么之类的，冰凌啊，在那个我们的房屋上面，那都是好粗好大的。但是呢，现在你看，每年冬天的时候，专家都会跳出来说，好，今年是个暖冬啊，今年又是个暖冬，哎，还是个暖冬，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就我昨天还做梦了，昨天晚上还做梦了，然后梦里面呢，大自然母亲就安慰我说，雪雷，不要担心，不要 worry， 41年后太阳燃料烧尽，地球就没有阳光会冷，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好不好？因为在那之前，你们会把自己热死的。我突然想屏住呼吸，不要制造那么多二氧化碳。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总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填满你感情的缺口，心中那片山林何时能让我停留？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 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的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喜欢看纪录片，发生了什么事儿？等一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迷上了 BBC 的纪录片了，而且一看就是一天啊，痴迷的迷上了纪录片。但是看着看着呢，老婆就跑过来说 ：“What are you watching? It's mockumentary.” Well， 什么是 mockumentary？这就是伪纪录片。什么是伪纪录片呢？ Well, a mockumentary is a fictional film that is in the style of a documentary and pretends to be a documentary. 荷兰的这个导演呢是说呢，伪纪录片就是说这个模仿纪录片的风格拍摄的一种虚构的电影，它真的不是纪录片。比如说这个荷兰的电影导演叫伊文斯哈，就说当代的纪录片的趋势就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于是呢这个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这个界限哈就日益模糊了。伪纪录片呢就是指那些虚构的故事但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来拍摄的，英文当中也叫做 mock documentary， 因为 documentary 是纪录片的意思， mock 是虚假嘲笑的意思，那 mockumentary 就是伪纪录片的意思。不过李雷听说了之后，什么老婆，这个是 mockumentary， 这个是 mockumentary 吗？伪纪录片吗？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外星人啊。来来来来来，回应一下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关于外星人的伪纪录片？而且还是 BBC 的呢，怎么可以不是呢？ 小黑猫是一只流浪的猫，它没有喝过幸福的牛奶，刮风下雨的夜晚，小黑猫只能吃着垃圾堆里发臭的菜。咿呀咿呀咿呀，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刮风下雨的夜晚，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望着空气发呆。咿呀咿呀咿呀，在一棵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小男孩给了他一碗温温的牛奶。

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书歪书留言说，初中的时候痴迷的玩这个 QQ 飞车，高中嘛那就痴迷的看言情小说，大学的时候痴迷的看各种旅游攻略，未完待续。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说国外啊有一个男士，成年男士，沉迷于这个叫什么网络游戏之中，但是自从看了中国的言情小说之后就戒掉了网络游戏。默默的觉得其实还是沉迷于网络游戏比较好一点，是吧？好，我们聊一聊那些你曾经痴迷的玩过的东西都有哪些，也是欢迎你的继续分享哈。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跟留言说，我痴迷的收集过各种街机。什么是街机 ？Please 解释一下。花草树木留言说，痴迷的玩过车。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啊，我痴迷的玩过洋娃娃。 等过了春夏秋冬，他却在远方失踪。吹着冷冷海风，你只能泪流海中。一些感动，在他记忆中已沦为平庸。一张

好，我们聊一聊你曾经痴迷的玩过什么。之前布鲁斯更是留言说痴迷的收集过这个街机哈，他是说街机，但是呢我是说收集两个字，但是布鲁斯更是回复说了街机是不可能收集的。什么是街机呢？街机是飞机场街机的意思。不是啊，他说街机就是游戏厅里大型的游戏机啊。很多听众都说到了游戏机哈，有的人说什么大堂啊，有的人说什么痴迷的玩过什么街舞啊蹦蹦舞啊。我跟你说我也玩过游戏，我玩过的最好的那种机器的游戏哈，就是那种手上掌上玩的那种，我那种机器啊里面还有水你知道吗，就里头有俩棍儿，不同的圆圈套到棍里，套的越多就越成功啊。你痴迷的玩过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羞涩的最美感张开，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最初的苍老是等待，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 太过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 Yeah.